的怨灵，黑风口野人沟的金角古墓和日本关东军的地下军事要塞竟然隐藏在同一个位置，这个到底是无心的巧合，亦或隐藏着惊天的秘密呢？苏FM 网络电台首发《鬼吹灯》第一部《精绝古城》，原著天下霸唱，编译校对播讲陈峰。上次讲到，我们走了入野人沟的山丘内部，这里的通道越来越窄，而且湿度都比下边大，身处其中呼吸得不是很顺畅，有一种被活埋的压抑感。我们三个离得很近，不知道为什么走在前头的肥仔突然间停了下来，他敢突然间停步，跟在他身后边的英子没有准备，啱好就撞在他背脊上。英子被他撞到从台阶向后就跌，我即刻就在后边将英子扶住，问肥仔：肥仔啊，咩回事啊？点解突然间停落嚟唔继续行嘅？肥仔转过身就讲：快啲走返转头啦。佢好似喺前边见到咩可怕嘅嘢，连把声都变埋。啱先嗰番豪情壮志早就已经烟消云散啦。肥仔嗌我哋转身逃命，我隔住前边两个人，电筒嘅照明范围就好有限。只见前边四五级楼梯上边是有一个好大的空间，都不知道他究竟见到啲咩。不过既然肥仔咁讲，肯定是有他道理嘅，于是就准备向后退啦。与此同时，我忽然感觉到后背上被几十支阴寒嘅钢针刺中，寒气透骨，全身好似被一股冰冷嘅电流击中，全身打冷震，失去咗控制，猛咁向前一跃。都唔知边度嚟咁大力，将前边嘅肥仔同英子两个一齐推到向前扑倒。呢条狭窄阴暗嘅通道缓缓咁倾斜向上，三个人连滚带爬咁撞咗入楼梯尽头嘅空洞。我被莫名其妙咁电咗下，电流似乎都传到咗两个人身上，全部都冻到牙关打震，边个都唔知道系咩回事，想讲嘢呢又讲唔出声。如果讲是无意中碰到漏电的电线，那应该是全身发麻的。为什么会有这种从骨髓里面冻出来的感觉呢？万幸的是，三支上了膛的冲锋枪都没有在慌乱中走火。我瞓在地下，手中的电筒还开着，借着三支电筒的光线一看，我才知道肥仔为什么要我们转身走啊。原来这间半天然半人工的巨大石室，到处都是绿色的苔藓，潮湿的石壁头顶倒挂着无数只巨大的蝙蝠。这种蝙蝠的体型远远大过平常见到的普通蝙蝠，抱着双翅密密麻麻地挂在石壁上边。他们被我们这三个入侵者惊动，纷纷从睡梦中惊醒过来，露出了满口白深深的獠牙，看到人头皮都发麻。这种蝙蝠的面生得很奇怪，只见两只菱形大耳不禁直，圆头圆脑，连个鼻都是圆的，前肢就十分发达，上臂前臂掌骨指骨都格外长，牙尖爪利。我在昆仑山当工程兵的时候曾经见过这种大蝙蝠，它的学名叫做叶口明齿蝠，俗名叫做猪面大蝙蝠，生性最嗜血，喜欢食肉，是蝙蝠中罕见的最凶恶的品种。他们喜欢生活在牧区草原的地下洞穴之中，晚黑出来扑食牛羊等的牲畜，特别在外蒙草原曾经一度成灾，近几十年来呢，这种动物已经不多见了，还以为他们都绝晒种，估不到这么多猪面大蝙蝠将关东军遗弃的地下要塞当成他们的巢穴。他们昼伏夜出，利用地下要塞的通风孔作为出口，确实呢就没比这里更加安全舒适的巢穴了。有几只猪面大蝙蝠已经率先从石壁上飞了下来，我挣扎住想爬起身，结果手一撑地就跣到搭了一跤。原来地下全部都是蝙蝠的粪便和动物的残骸，腥臭扑鼻，又黏又滑。 蝙蝠嘅粪便又叫做夜明砂，本嚟咧系一种极珍贵嘅中药，普通揾到一二两已经十分唔容易啦。但系依家见到啊，佢讲唔出咁令人反胃，我都费事从地下爬起身啦，瞓喺地下，手指扣动扳机，用白色冲锋枪向飞过嚟嘅猪面大蝙蝠扫射。我一开枪，另外两个人都反应过嚟啦，三支冲锋枪交叉射击，枪口嘅火焰、子弹嘅闪光，将整个石洞照到忽明忽暗，枪声同退弹声、弹壳嘅落地声混合埋一齐，成千只猪面大蝙蝠都被惊动起身。呢种生活响黑暗中嘅生物，最惊嘅就系火同光。除咗俾子弹射中跌喺地下嗰啲，其余嘅都好似一嚿黑云咁飞走晒，有啲从我嘅头顶飞过，亦有啲顺住通风孔向上逃窜。冲锋枪嘅子弹好快就打晒，根本就嚟唔切换子弹。猪面大蝙蝠熟熟声咁从身上擦过，我哋啲衫俾佢啲利爪同埋獠牙撕成一条一条。好在我哋啲衫都着得比较厚，有几下虽然搲到咗皮肉，但都唔系伤得好紧要。呢个时候心理上嘅恐惧就更加攞命，我惊伤到眼，唔敢将眼擘大，用一只手遮住面，另一只手攞住冲锋枪当棍咁嚟使，对住空气就系咁打，两只脚搏命咁撑，将嗰啲扑向自己嘅猪面大蝙蝠赶走。都唔知过咗几耐啦，洞中渐渐安静翻落嚟，估计嗰啲猪面大蝙蝠都走晒。我摸到跌咗喺地下嘅手电筒，啱要出声问肥仔佢哋有冇受伤，忽然眼前一黑，一只最大嘅猪面大蝙蝠已经无声无息咁向我头顶扑咗过嚟。佢可能系呢斗蝙蝠嘅首领，隐藏喺石洞嘅最深处，而家后发制人。呢只蝙蝠双翅一展，足足有成埲墙咁阔。我手中只有一支空枪同埋手电筒，边有得抵挡啊？佢同我近在咫尺，猪咁嘅面上层层嘅皱褶、硬毛、獠牙，我都睇得清清楚楚，眼睇就系咁大啦。突然从身边传嚟一连串冲锋枪嘅射击声，一串子弹全部落喺猪面大蝙蝠嘅身上，大蝙蝠跌喺地下，拍咗几下翼之后，当即就死咗啦。原来系肥仔见到情况紧急，换上弹夹开枪射击，救咗我一命。我长长咁吐咗一啖气，睇下周围，除咗地下仲有几只中枪未断气嘅大蝙蝠喺度挣扎之外，再都冇其他嘅蝙蝠啦。我身上被搲损咗几个伤口，鲜血系咁流。英子同肥仔都受咗啲轻伤嘅，但都唔系好严重。英子扯咗几块衫布同我包扎好，我身上啲伤啊痛得好紧要。我不停咁问候佢哋嘅祖宗十八代，老子当年喺前线枪林弹雨都冇嗨损半块皮肉，今日俾呢几只畜生喺身上留低咁多伤口，真系痛得好攞命啊！肥仔问我：，哎呀，老虎啊！啱先叫你跑返转头㗎啦，点解你反而将我哋拱晒入嚟呢？哎，顶你个肺呀，真係。我将正话嘅事情讲咗一次。我淨係讲咗背脊可能碰到披咗口嘅电线触咗电，唔敢将真相讲俾佢哋知。因为呢件事呀，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我叫英子帮我睇下背脊，睇下有冇俾电弄到啦。英子揭开我背脊啲衫，用电筒一照就讲啦，哎呀，虎哥，你咩回事啊？肥仔都控过嚟我身后边睇咗眼，哎，你边系被电亲呢？你背脊有个黑色嘅手印，哎，呢只手印咁细，应该系个细路仔嘅噃。呢次系真系撞鬼，方唔系我哋三个俾只鬼仔推咗入嚟呢个蝙蝠洞咩？咪俾我睇到佢啊！俾我睇到佢啊，实煎咗佢层皮啊！肥仔正想同我讲嘢，佢手中嘅电筒突然跌喺地下。哎呀，老虎啊，英子啊，喺格纳富你哋讲我都仲唔信。啱先我都睇见个细路仔跑咗过去啊！我同英子急忙攞起手电筒四周围照下。 除咗蝙蝠粪便同尸体之外，边有咩细路呢？肥仔指天发誓咁讲：， 哎呀，顶你个肺呀！就喺你哋身后边跑过去噶，呃你哋系正契弟，就系向里边跑咗入去啫嘛，我睇得好清楚噶，系个细路仔，系僆仔嚟嘅，一身绿衫，五六岁，块面好白，唔知系生人噃。 除咗我之外，佢哋都话响地下要塞睇到咗细路仔，点解就偏偏我冇睇到呢？不过我背脊度个手印咪仲衰过睇到细路仔。肥仔讲系睇见个男仔，英子就话系见到个女仔。究竟边个睇错咗呢？唔通地下要塞里面开起咗幼儿园？正如肥仔话斋，顶有乜理由啊？我哋稍微收拾咗下，企咗起身，同冲锋枪装返上新嘅弹夹。肥仔指咗指石室嘅一埲墙讲：， 嗰隻衰仔啊！就是跑咗入呢度。 讲完用枪托刮开石壁上嘅苔藓同埋蝙蝠嘅粪便。里面露出咗半扇嘅铁门，上边锈迹斑斑，用深红色嘅油漆醒目咁写住四个大字：纳入禁止。 纳入禁止。 肥仔指住铁门上边嘅字读咗一次，又对我讲： 知唔知咩意思呀？这个呢就是讲企响度呢就唔俾入嘅，想入呢就瞓响度入。呢度呢肯定係停尸房，一唔系就係焚尸炉啦。 英子听咗肥仔嘅解释就讲啦。 咩瞓响度入？原来装死人㗎。听村里边啲老人家讲过，日本仔整咗个焚尸炉。呢个铁门里头多数就係焚尸炉啦。 我用手在铁门度敲了两下，感觉铁门好厚好重。我对着肥仔说：你个肥仔一成日都是不懂得扮晒嘢㗎喎。呢四个字的意思大概是禁止入内。我虽然不懂日文啫，但军事设施我好熟㗎嘛。你哋过嚟睇下啦。呢栋门下边有个好大嘅粒槽，就是呢度啦。里面有内六角嘅螺纹。呢度应该是有个转盘嘅。想开呢栋门呢，就需要转动转盘。门下边嘅窿系排气槽，呢栋门呢应该系一栋器物门嚟嘅。关闭铁门嘅时候呢，排气孔就会自动抽出室内嘅空气，里边就会形成咗半真空嘅环境，系用嚟储存贵重物品嘅地方。我哋部队以前呢都有同样嘅军事设施嘅，你识唔识啊？器物门的转盘早就被拆卸了下来，如果没有相应的工具，就没可能打开这栋铁门。至于密室里面装的是什么，那就不好说了，有可能是装化学武器、细菌武器之类的东西，这种的可能性是最大的。为了防止化学武器泄漏出现事故，通常都是存放在这种密室里头。日本人的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虽然一向都是臭名昭著，但是威力绝对不可以小看。即使放在自然环境当中，时隔多年都照样能够置人于死地。我对这扇门里头的东西一点兴趣都没有，还是看下地图，快点找到出口才是正经事。肥仔对这扇门充满好奇，特别是听到我说里面可能会是用来存放贵重物品之后，更加是心思思。同英子两个一起在门道，一阵就敲两下，一阵又踢两脚，带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架势。两个嘴里头仲吟吟沉沉咁讲： 呢度有咩好嘢呢？唔睇下真係唔抵㗎嘛。 我都费事再理佢哋两个，自己对照住地图上出口嘅位置，喺呢个曾经被诛面大蝙蝠盘踞嘅石洞中寻找出口。按照地图上绘制的地形来看，就在这个石洞中应该是有一条小型通道连接着山顶的出口。但是找来找去，只是在石洞的一端发现了一大片坍塌的山石。同之前预料的一样，日军撤退的时候将要塞的出口都炸冧晒了。现在所住的位置 头顶大概就是我们在野人沟山坡上面扎营的位置。用手电筒可以照到石洞的顶壁有几个大窿，这些大型的通风孔不是直上直落的。为了防止从外边攻击内部，通风孔都是收到弯弯曲曲的。蝙蝠就是从这些洞口飞到外边的。可惜我们是没翼，没办法上到去。不过就算上到去都没用，成年人的身体刚好被这些通风孔大了一圈。日本仔设计都是真是巧妙，怕敌人从通风口爬入来要塞内部，特意将洞口挖到讲大又不大，讲细又不细。我将肥仔和英子叫了过来，讲给他们知出口没了了。我们一系就另外找出口，一系就直接拿冲锋枪回古墓那里将只熊敲做低。无论如何都不可以再在这里拖下去了。我们身上没带干粮，又没发现要塞里面有什么食物，是这样扔下去，等到饿到爬不动的时候就只能够等死了。英子用脚踢了下大蝙蝠的尸体说，实在不得呢，还可以吃这只东西，这只畜生全身都是肉。肥仔连忙摇头说， 哎呀顶，要吃你们吃了，我饿死都不吃，核突到死，估计啲肉真是臭的。唔系臭嘅都系酸嘅啦，鬼食得嘅咩？系啦，老胡啊，你讲呢种门里头会唔会就系出口呢？应该有呢种可能性啩，我哋谂下办法打开嚟睇下啦。 我谂咗下就讲啦，呢种可能性呢确实都有，因为地图上冇标出呢间密室，只系标出一条连接出口嘅通道，不过就好难定位嘅。并不可以肯定呢这栋门后边就是通道。不过其实要打开这栋门都不是很难的。我在格纳库里头见到有工具，我们可以去找只大小合适的六角扳手就得了。英姐旁边说， 回去格纳库都好啊，去找回几件衫换下啦，你看看我们三个的样 子。经他这样一提醒，我们先发现我哋三个都邋遢都唔似样，全身嘅衫、头发、面、手全部都黐满晒蝙蝠啲粪便同埋血，仲有啲泥，成身都冤崩烂臭。我哋於是又返落去下层嘅格纳库，先呢就揾咗几件关东军嘅军服同埋大衣换上，将面上嘅污渍同埋血渍随便抹咗抹，每个人仲揾咗顶钢盔戴喺头上边。英子本来就长得好俊俏，着上军装就更加俏丽了。肥仔旁边喝彩讲， 啊英子妹妹啊，你着上日本军装真是成个川岛芳子咁噃。 英子不知道川岛芳子是谁，以为肥仔在赞他，觉得挺开心。我加把口埋来讲，他是说你啊似日本女间谍啊。英子一听柳眉倒竖，肥仔即刻就改口讲啦， 讲错讲错，我应该讲呢，睇见英子嘅呢身军人装扮，就联想起主席嗰首诗啦。插壮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我喺旁边笑住讲啦，肥仔最近咁鍾意吟诗嘅。喐唔喐都吟返两句喎。讲下讲下，我喺一个存放汽油桶嘅架上边搵到一把六角扳手。呢次就齐晒啦，要攞嘅嘢都攞晒啦，快啲揸紧时间行动啦。三个着住关东军嘅军装，拎住白色冲锋枪，顺原路就返去。我依然係殿后。呢次佢哋再都冇讲话见到咩細路嘅影啦。我嘴上冇讲，但心里面始终是捕风捉影，免不了有啲疑神疑鬼。我心諗，肥仔讲只靓仔跑咗入铁门里边，呢隻鬼仔究竟想做咩呢？唔通佢想同我哋指明出路？边有咁大隻蛤乸随街跳啊？唔通佢另有图谋？你呀爷，老子呢度仲剩返啲糯米，听讲鬼係最驚糯米㗎喇。 呢隻鬼仔若果敢嚟找麻烦，一定要佢试下我老虎嘅手段。我一边行就一边同自己加油，啲伤口似乎都唔点痛啦。冇几耐就第二次嚟到咗有器物门嘅石洞之中。为咗预防万一，我哋都戴上钢盔同埋防毒面具，拉开枪山，将子弹上满膛。我开门之前叫英子拿一扎糯米准备撒过去，又叫肥仔托稳冲锋枪瞄准。若果门里边有咩嘢，唔好理佢三七二十一，先做低佢再讲。另外仲嘱咐肥仔要同我配合起身，轮流射击，唔可以留低装填弹夹嘅间隙。都安排妥当之后，我哋就准备入去密室之中啦。咁喺密室之中又会遇到啲咩呢？我哋就下次再讲啦。